这是庄世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《唐诗三百首》第一首《感遇》四首之一，张九龄。 南移定九年，各方海鲜来，地方不敢讲。七剑松翠鸟，早在三竹溪。皎皎点木点，点木点黄鸡。碧河还人迹，不眠别醒卧。金鹅游翩翩，一池湖水望。 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